产业呢？习近平说了，他毫不犹豫地说，应该在中国发展迪士尼。为什么？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多元文化的娱乐市场，是吧？有了这个，咱们自个儿的娱乐文化才能够乘势而上，不是吗？不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吗？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华网言道，习主席打了个比方，开座谈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的，对在座的中外企业家表示，说中国的开放大门就像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一样，打开了它就关不上了。种种的这些个言论，打这个比方，讲这个故事，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习近平主席的语言风格是我们主持人学习的榜样，是吧？通俗易懂，是明白小张，使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易于接受，是吗？你看了没有？这就让我咱们顺便啊多说一句，主持节目的语言这方面也需要反四分啊。你看，照本宣科风，言之无物风，高高在上风，外加港台鸟语风，是吧？这个讲话通俗易懂，它不是说这人有没有文化的标志，而且来说，越有文化层次越高的人讲话，他就越是通俗易懂，大伙儿都能听明白。那些自以为只有自己有文化，把这个接地气儿贴近群众，视为没文化的人，自己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有文化吗？您呢？话说我们啊，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讲话通俗易懂，接地气儿，那是典范代表。比方说毛主席、周总理、小平同志，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讲话通俗易懂呢？因为我们新闻工作归根到底，那是做群众工作，是不是啊？我们要是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对我们的语言他不能接受，听不懂，没共鸣，我们的工作岂不就是无效劳动吗？是吗？做新闻工作不一样得走群众路线吗？怎么走啊？用群众能接受的语言主持节目，这不就是群众路线吗？群众喜欢京味儿说新闻，我们就京味儿说新闻；群众喜欢听评书，我们就借鉴评书的表现手法，跟人家这个艺术家们学习嘛，触类旁通嘛。群众喜欢听京戏，那我们就用京戏的唱段反映新闻时事吗？你这在改革开放这个年代，它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是不是啊？阿里巴巴吗？什么呀？那就那个意思嘛。如果说啊，群众喜欢的，哎，偏偏我们不喜欢，那是不是脱离群众了呢？是不是啊？给群众做宣传工作，做群众工作吗？能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吗？不能啊。那位说，那应当怎么做呢？首先他不说了吗？刚才说什么来着？接地气儿啊。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闹革命难得，断然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 你看了没有？这听了以后多亲切呀、啊！还有呢，讲道理啊，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板起面孔训人呢。你看这啊，乔老先生谁？ 传千岁告辞，羞耻可老臣 借这茬多絮叨了两句，没旁的意思啊，不针对任何人哈、啊，就是讲这个道理。原来呢，老是想找机会说，但是呢，就怕耽误时间，怕耽误您听读报的时间。但是呢，不是有那个朋友他不理解吗？老问要不你怎么呀？你怎么放经？为什么呀？这个我没法跟您说太清楚啊，跟人说相声似的。一开始一说相声，侯先生上来，各位，我先跟您讲讲啊，论述一下我这个夜行记，我为什么使这个活，我为什么开这个玩笑，抖这个包袱。那完了，后半夜见了，是不是？您说正事儿，拍死苍蝇打老虎，纪委未必是净土啊，干部必须得管住跑风漏气防特务。嗯，有那么邪乎吗？真有啊。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的吗？王岐山同志这昨天也念叨了，再多说一句，最近在这个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正人得先正己，纪委也不是净土，说有的纪检干部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违反审查纪律、保密纪律，跑风漏气，甚至以案谋私。您听见了吧？跑风漏气外加以案谋私，所以要用严明的纪律建设一支干净的纪检监察队伍。那位问了，哎，这个昨儿说这事儿就没整明白，什么呢？这个跑风漏气它怎么解呢？京戏里头有吧？哎呦，算让您问着了，太有了。放曹这不是成功吗？怎么了？跑风漏气吗？把曹操给放了呀，所以心中乱如麻吗？不，这个行为它是什么性质的呢？哎呦，说起来可严重了。听见了吧？通敌谋反。那位问了，哎，为什么有人要通风报信呢？是吧？跑风漏气呢？难不成他们有利益关系不成吗？ 东东幺，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哦，他们都够着呢。 你瞧了没有？哎，问你一句啊，这个无证驾车和无证执法这哪个性质更严重啊？那就说哎呦呵，问着了，哈哈哈，哪个性质都够可以的。可说呢，实际是怎么回事啊？啊，对，当无证驾车碰到了无证执法，嗯，他也不是无证，这俩方面他都不是无证啊，但是都不出示证件，好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有一位网友最近曝光了一段河北某地交警执法的视频啊，这个司机呀、啊，咱说实话啊，他本身先有毛病，没带驾照开着车就出来了，让交警给拦下了。拦下之后呢，这司机一看有点找辙的意思，哎，你们这交警警察是吗？啊，是啊，对啊，但你们开这个车怎么不是警车呀？这是我们单位的车呀，你们带执法证了吗？把执法证给我看看。那边交警一听不乐意了，不乐意之后当给这司机来了一句，你香港电影看多了吧？哎，没看多呀。好， 什么叫没看多？就是这个事儿吗？说你这个给我看执法证，这必须的呀，我有要求啊。交警一看，甭说那个执法证，那么单位内部证件，那不是给你看的。这话我听着好像不大搭调，您听着呢，执法证怎么是单位内部的证件啊？执法执法吗？你要是被执法的时候，你应该人家提出来要看证件，这个应当应分呢。即使说没提出来，警方人员都应该主动出示证件吧？警察吗？你看看还这事儿呢，哟，这得合计合计，那得教育啊，这就说了，执法要规范，是吧？还有那个呢，交通事故，哎呦呵，呼啦超上了一帮人呐，哎呀，救援的不是拍照的，哎，新华社中国往事说的，江苏南通那儿也有一通州区啊，跟咱北京不是一个地方啊，路口哐发生一车祸。一女的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儿子上学途中被卷入大货车下啊，这人还好得了吗？好不了啊，娘两个不幸身亡。哎呀，这么惨烈的景象，哇，路人都围上来了，七嘴八舌的拿起手机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呵，一通拍。大伙儿看了之后，有些朋友就念叨这个事儿：你们拍这干什么呢？这血是呼啦，这么残忍的场面啊！我们准备发到网上去。哎，这合适吗？不是这个，您说还有这个事儿呢？当然，这个是极个别的，是吧？下面这个事情那是很普遍的。什么事儿啊？你看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武汉月亮湾小区肉，什么意思？打这个五层楼之上掉一孩子来，九岁一男孩直接打五楼就栽下来了。哎呦，大伙一看怎么回事，倒是不幸中之万幸，这孩子啊坠落的过程当中挂在二楼那晾衣架上了，晾衣架他禁不住啊，眼瞅着就要往下掉，千钧一发之际，附近十多名居民赶过来，呼啦超又是拿手机拍照，哎，这回不是，纷纷的举起双手，干嘛呀？甘当人肉气垫。孩子掉下来摔在这些大人叔叔阿姨的胳膊上，保他毫发无伤。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关键时期去访问，会讲故事说服人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新浪腾讯，习奥会正式登场，两位元首未打领带是边走边聊。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说李克强总理考察跨境电商，现场就下了一单，掏200元买英文书。国防部说了啊，中美两国已然签署了空中相遇的互信机制，美国6天之内就遣返2名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嗯，给力，是吧？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京华时报，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会晤奥巴马。那么另外呢，晨报说一什么事儿呢，也是习主席访美啊，说是中美市场准入的限制将会放松，这个好，是吧？北京青年报说咱们北京啊，这个人家可说了，人社局这边详细解读两节加班费是怎么算的。您记住了啊，9月27号中秋，10月1号2号3号，这是11的大假法定节假日，中秋当天加班可以获得3倍的工资。新京报呢，很多其他的报纸啊，包括今天的新闻都报道了这么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卖家朝金发生踩踏，已经导致717人遇难身亡。关于这个死伤的数字呢，包括网上啊很多的媒体啊，它不一致，就说目前可能统计上呢，恐怕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更加准确的数字。总之吧，这个安全它绝对是第一位的，您说呢？哎哎。 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下面呢给各位来说这个大报的内容。今天的人民日报就说这个咱们国家啊，这医改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啊，这是一份这个报告呢显示出来的中国医改发展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健康差距在缩小啊，说是城乡居民健康差距缩小不说，看病难看病贵呢，这些个以往的老的难问题呢都有所缓解，得继续再给力啊。那么另外呢，人民日报呢发了一个言论，就说这个习主席访美头一站来至在西雅图是吧，欢迎晚宴上谈到咱们中国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打老虎拍苍蝇，习主席强调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赢得了场下听众哗阵阵掌声。纸牌屋啊，昨儿我念到了一句，爱看美剧的朋友很熟是吧，不爱看美剧或者没看过美国电视剧的朋友呢，熟不熟呢其实也不重要，咱不爱看是吧。简短截说呢，他这个戏的这个意思呢，刚才我不是昨天念到了一句吗，就是约等于美国的四风问题啊，你就明白了。那就说为什么打这个比方呢，人民日报给解读了一番，重要的意义在哪儿呢，向美国乃至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反腐绝不是政治表演，而是着眼于构建新的清朗的政治生态，反腐也绝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13亿中国人民能够有更好的明天是吧，怎么能够有更好的明天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呀，是吗，耳顺眼顺才能心顺不是吗，这谁说的呀，古人呢，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的一篇文章说，这个作者呀和一位退了休的领导干部闲聊，这位老同志很有感触，说呀你看啊，60岁退了啊，现如今是不在位了，才真正理解了孔老夫子当年所说的60耳顺啊，而且不单耳顺眼都顺了，什么意思呢，退休了好话坏话都能听得进去了，在位的时候可不然，哈哈，哎呦，只爱听好的，说点什么招他不乐意的，呱嘚儿脸就拉长了。所以说嘛，你在位的时候当官的时候难能可贵的是也能耳顺言顺呐，这样的话你才能看准了人，看准了事儿不是吗，不至于犯错误啊。今日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这个临近中秋，咱们本市啊加大了力度来查验月饼类的邮包是吧，因为他这个就是万一他不卫生呢啊，你像北京啊有一款白莲蛋黄月饼，说是这个防腐剂超标了啊，这个头两天我看报纸还有一篇报道跟个笑话似的，那月饼放了10年都没坏，我的天哪，一问专家是防腐剂搁多了，好吗。另外啊，北京晨报说了啊，中秋节这包间可是紧俏，哈哈，大伙儿要是一块儿出去吃家宴的话，您得趁早是吧，有憋着要请我吃饭的也得趁早，嗯，好，开个玩笑啊，别当真啊，别真请啊，听见没有，真请我可去啊，好吗。北京青年报，行政事业性的收费这个收入呢将逐步公开，这是政府的新政。那么另外呢，北京要公布 A 级景区最大的承载量啊，这是为了确保安全，也是应该的。还有呢，就是三环路以内咱们这个医院呢要降低诊疗的人次啊。另外这个卫计委呢还敦促了要改善电话挂号的流程，这都是必须的。还有呢，京华时报说了，说是啊以后乘公交要是不排队有可能被电